好，我哋又翻嚟啦，第二节。咁头先我哋又讲到，我自己对呢啲叫做香港移民嘅理解啦。咁我又讲下我对国语人、大陆人嘅睇法啦，即系其实咧，我都以前喺另外一个台节目讲过，我喺呢个北京同埋广州学过中文嘅。咁其实我都对呢个大陆。即系十年前啦，都有略为了解嘅。其实亦都有个唔开心嘅经历，就系我试过喺大陆食嘢咧之后得个关病入医院嘅。咁咧呢啲都系后话啦。咁其实咧，我其实呢一两年嚟嘅大陆人嘅移民，俾我感觉咧系同我以前喺大陆见到嘅大陆人咧，即系以前我北京大学读书啦，咁。其实呢即是已经是当时叫做中国的尖子啦，好多都是其实但是呢那时的尖子呢都是质素比较低啲，即是都会即是会比较好似睇上去好似唔系好 organized 啦，个样就之后就比较土气少少啦，我会咁讲啦。但是呢一两年，即是呢三几年嚟嘅大陆人呢，其实衣着啊举止啊、英文啊各方面咧，都会好过以前好多啊。比如佢哋会讲话，即系以前嗰啲大陆人嘅英文咧，即系会带住呢个隆重嘅普通话口音啊。唔知道你哋有冇觉得啦？而家可能都有少少，但系即系比起我十年前咧，佢哋嘅英文系会 进步咗， 我觉得系会。进步咗好多，同埋我而家好少听到啲大陆人会讲 thank you 啊啲咁嘅嘢，即系 I think 啊，佢好少会有咁嘅嘢，即系 完全冇啦，可以话完全 系啊。 即系如果新移民嚟澳洲、纽西兰， 佢哋都会好注意呢个 th 音嘅发音，即系已经冇 I think 啊 thank you 嗰啲，即系好少啊，即系同埋而家嘅大陆人点讲咧，即系。做从事嘅行业咧，即系我以前就喺大学叫做教过书啊。咁我以前都同阿 Raymond 讨论过咧，其实而家啲大陆人咧喺至少喺昆士兰啦，即系上一年嘅一个即系学术上边昆士兰一个好有名嘅奖，我唔记得大概咩，其实是一个大陆人攞到嘅系呢个干细胞嘅研究，叫杨健，我记得佢就系、是、嗰口英文咧系绝对冇大陆口音，同埋系仲喺呢个昆士兰最高学府叫昆士兰大学咧系做呢个讲师嘅，即系其实从我以前教学经历嚟讲，其实好多嘅大陆人，尤其是教呢个工程啊理工科嘅，其实好多大陆人咧都系做咗professor 或者系更加高层次，甚至做到嗰啲叫做个 school 嘅 head 嘅咁上下，因为佢哋睇佢哋嘅学术咧，即系嗰啲 academic records 咧系好亮丽嘅，你会睇到佢哋出过咩书啊，喺美国啊有做过咩研究咧，即系同十年前我见嘅嘢有少少唔同啊，即系佢哋学术上面啊，同埋嗰啲。当然钱他们不嬲都是多的啦，咁即系买楼啊，他们都疏爽的啦。咁其实咧，佢哋从事嘅行业就会比以前好咗啲，甚至我可以讲话，其实而家大学好多主流嘅，即系亚洲人嘅学者咧，大陆人系占相当一部分嘅，其实。 咁、我亦都想补充一下啦，因为我喺阿面 B 啦，咁我自己生意关系咧，就接触咗好多而家先嚟嘅国内同胞啦，我会叫咁啊，佢哋一般上因为国内嘅经济喺以前呢十年其实真系起飞得系太快啦，佢哋见识到嘅嘢咧，并唔系我哋。睇到咁簡單，即係可能佢哋會係去，即係以前話啊，飲到邊度嘅酒已經好正。其實佢哋係好多已經去過法國波多度，唔單止買酒，係買酒莊，或者係喺全世界各地去 去做啲好夸张，即系啊，我哋以前李嘉诚最多咪买个码头，佢哋唔系佢哋去买人哋个发电厂，或者去非洲买一个国家翻嚟，咁、嗯、即系各样都有咯。咁同埋经历呢十年，佢哋嘅进步系好快嘅，但系好可惜。在香港尤其是新移民眼中，他们只看到去香港的中国人，就将那些中国人代表了全部。那啊，即是我自己呢就很有幸运地认识到很多我叫中原人士，即是上海啊，或者是杭州啊，或者是北京啊，天津呢，他们基本上就不是很喜欢去香港的。因为其实我们香港人呢，即是俾大陆人的感觉，即尤其是系国内比较文明啲地方的感觉，我哋都唔欢迎佢哋。咁你都知道国内人而家系好有骨气噶嘛，咁你都唔欢迎我，佢哋梗系唔会嚟啦。咁大部分嚟香港嘅，即系俾而家香港人睇到就系，其实都系啲穷乡僻壤啊，或者广东省嚟香港买货嘅人。咁当然个素质，啊，死啦！我都讲咗佢哋啲文，佢哋质素咧就系比起北京啊、上海或者我叫中原。即系比较高级啲中国，吓江南啊， 嗰啲香港人唔同咯，即系井底蛙啫。因为你只要去元芳睇下，即系同埋佢九龙站上盖所有物业，其实而家大部分凯旋门啊嗰啲，根本上都系好有钱嘅大陆人买咗。 你要知道，一般香港人系唔会去嗰啲地方食饭噶嘛。咁讲起元芳，我有幸又系有一次去食饭，基本上我附近全部都系讲国语。 咁佢哋咪觉得係你哋搞到佢哋嗱，咁我又用返我哋嗰啲即係批处啲人嘅諗法，佢话就係因为你哋嚟搞到我哋啲楼贵晒啊，食嘢贵晒咁样。 唔係，但係嗰陣时冇人冇，即係我讲返即係擎天半岛嗰啲嗰陣时最初买嘅时候啦，最初係有香港人买嘅，但係整整下呢，即係佢香港人其实好多都买晒出去㗎啦。佢升咗，因为系升咗好多倍嘅，即系讲真 的。嗯。 咁同埋嗰个地段咧，即系香港人传统嚟讲，觉得即系都系佐敦，佐敦啦，算系。其实就即系佐敦码头嗰啲位置，其实就唔系咩好特别好嘅地段。咁但系，即系呢个中国模式啦，就系，你大部分嘅有钱中国人累埋一齐嘅时候，咁佢就会打咗一个富人区出嚟咯。咁呢一样嘢喺全世界都睇到，即系你香港其实而家都系咁样。你一大陆人集中埋买一个屋苑嘅话，咁、那个屋苑咧嗰个价咧就会好企得好硬净。其实而家连大围名城嗰啲都系咁样噶，即系好多人就话李嘉诚嘅都唔掂噶啦。但系你冇讲，即系有好多大陆人好中意嗰度，因为喺大围去深圳啊嗰啲地方系好方便嘅，即系佢其实就系大围就真系香港嘅中心点嚟嘅。如果你画一个圆圈，佢边度距离都系差唔多，所以系 沙田啊嘛，系啊， 系啊，即系沙田咯。咁其实大陆人系有好多人系买即系成层啊咁样咯，即系唔系净系买一个单位，好多都系啊。 咁其实就好笑啦。咁其实我哋睇翻最近嘅新聞啦，我睇到悉尼又有啦，我哋乌克兰又有啦，啲到啲本地嘅白人啦，亦都系怪我哋华人将佢哋啲楼卖到贵晒，搞到佢哋冇得住。 唔系，好认真咁讲，即系悉尼咁样讲啦。咁其实受益即系楼市飙升受益最大嘅系白人咯，因为白人系占最多房产噶嘛。咁 佢哋最先占有房产， 同埋佢哋买。话而家买唔到楼嗰班人，其实好多根本上佢系唔系都买唔到楼嘅，即系佢 blame 呢句真 blame 你啲 Chinese 嗰啲人，有九成都系买唔到楼，佢自己本身都系买唔到，就算冇 Chinese 佢都买唔到。 其实嗰啲好多系冇工做啊，或者我哋Raymond 之啊，或者我哋叫做长去 Centrelink 嘅 Centrelink， 即系呢个澳洲嘅人， 福利宝 系啊，写系啊，福利宝啦。咁其实。呢啲嗱，即系我以前都同我社长讨论过，其实雪梨嘅楼咧，其实唔系全部都咁贵嘅。即系你去得，就算去到即系叫做，即系我哋以前就唔叫雪，觉得巴拉马达 Pramata 其实唔系雪，系啊，唔系雪梨啊，但系其实都系有 七八十万嘅楼嘅喎，即系相对于昆士兰都系贵嘅。但系如果以雪梨，如果你两个人都做工嘅话，其实 七八十万 系 affordable 嘅，系 affordable 呢个真嘅。同埋我上次苏比社长睇都有一啲系嗰啲楼咧，其实都有三间房、四个房，都系八十万左右。其实咧系 affordable 嘅，讲真系呢、這个。 其实系啲好嘅区域。区份咧就升得特别劲，同埋某啲唐人区咧就炒突咗，即系好似Queensland、 Chatswood 啦、 Chatswood 嗰啲系炒突噶啦，即系其实香港人嚟嘅时候已经炒突咗啦嗰度，即系佢嗰个城，即系嗰个城区嘅格局就好似，我觉得好似沙田新 屯门 或者屯门啦，即系喺下边就系一啲咩71啊嗰啲咁样，咁。嗰种嘅 development， 我谂佢最初喺 Sydney 有嘅时候，Sydney 系未见过类似嘅 style 嘅 development， 即系成个系一个城市化嘅模式嘅住宅区咁。 系， 即系通常 咁啊，当然啦。 吓，你讲 咧？老实讲，即系连呢个 Camps 啊，即系其实以前唐人睇唔起佢，但系因为都系有啲越嚟越多。大陆人去住咧，其实都贵咗好多 camps， 即系其实我哋睇就唔系好贵，即系唔系好好嘅区啦。仲有呢个 Liverpool 啊，当然以前有啲支持呢个 Paulie Tenson， 即系一个澳洲极右政党嘅叫做系咪叫阿头啊嘅香港支持者，就嚟踩场就话Liverpool 都卖得好贵。其实我真系讲句老实话，好对唔住。其实当时初 Liverpool 发展嘅系香港人发展先嘅，即系据我所知，因为我以前有个叔咧，就系嗰度有个农场嘅。咁咧，其实咧佢嘅农地当时都系俾又系一个的士佬买咗个农场，后屘就咩啦。所以我就好奇怪，哇咁有钱嘅的士佬，即系我呢个叔咧就系唔系好识唐文嘅，即系识讲得好差嘅咁佢就同我表达就系话，哇呢啲人咁叻嘅赚钱，即系讲嘢哔哩吧啦咁样，即系吓咁佢就觉得哇呢啲呢个地方嚟嗰啲人都唔似我哋，即系我哋就觉得我哋即系嚟咗几代啲人咧就好敦厚少少嘅，即系唔会好似香港人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讲嘢，即系好快嘅你计数啊，即系怼条数出嚟啊嗰啲嘢，真系比我哋呢啲叫做老华侨咧系叻好多。其实香港人系。一个点讲咧？对于钱啊或者数字咧，系一个好敏感嘅。 喂，但 系 而家 系冇错，呢个真 转晒。而家你睇，即系譬如你睇MeMe 个 page 咁先算啦。我睇啲人，佢哋唔系对银纸好敏感，佢哋去对政治好敏感，即系 对种族添。 应该讲种族，冇错。 我唔知啦，总之即系我觉得佢哋就。 虽然佢同我哋同一个族，即系 所有嘢都 系啦，系冇错。 同埋有一样嘢，我想讲嘅就系佢哋好似唔系一个经济动物，即系嗱，譬如之前我哋即系都讲啦，之前大选咁样，阿 MeMe 当然系支持即系比较正路啲嘅国家党啦，即系小粉红啦，即系国家党算系即系都系有少少社会主义嘅政党啦，但系佢整体嚟讲啲嘢系 make sense 嘅。咁但系 其实我呢个想补充下，其实纽西兰咧系冇右派嘅，其实所谓 national 都系一个左派 小粉红嚟嘅，其实系小粉红， 系一个小左派嚟嘅，其实佢做埋啲 政策， 即系中间偏左啦，系嘛？ 其实 系啦，中间偏左。 自从八九年咧开始，即系纽西兰大改革咧，经济大改革，即系纽币自由浮动啊嗰啲开始之后咧，咁。咁多个政府都系千粉红，其实边个党其实冇分别嘅，佢哋嘅政策系一样，就系、是、低税同埋即系扶持呢啲中小企，算系扶持中小企啦，同埋系即系点讲，系经济行先，啲社会政策系经济行先。咁当然啦，而家现政府当然好唔同啦，现政府就系意识形态行先。咁但系新嚟嗰啲香港移民就好 buy 呢一套，即系意识形态行先嘅 mentality 啊，即系嗰个谂嘢嘅方法，佢其实就同中共冇分别，因为中共就系意识形态行先噶，即 系 传统嚟讲啊。咁但系当然而家唔系啦，过去嗰十年就系意识形态佢冇理啦，佢就系集中发展经济啦，系咪先？即系过去十几年 呢、這个就系、是。 呢个就系点解我阿 Min B 成日喺我个 page 度咁度同啲人都算系即系争拗，佢哋就成日话啊 ，National 同共产党有路，佢哋唔明白其实工党至真真正正系嗰个本质同埋佢做法咧，其实先至系一个真正嘅共产党。咁有少少历史喺度啦。咁Min B 咧本身就系Auckland Student University 啊，唔系 Auckland University Student Association 嘅 class rep 嚟嘅，咁我就更正苗红嘅工党支持者，亦都系 Helen Clark 下面嗰阵时嘅 youth committee 我哋叫 community 里面嘅其中一个 community leader 嚟嘅，咁我其实由即系大学啦，当佢哋免我哋嘅 student loan interest 嘅时候咧，我都系一个好好嘅工党支持者嘅。但系时势咧，尤其是喺如果你有记得咧 ，Helen Clark 同埋 Michael Cullen 最后嗰两年咧，你发觉佢哋做任何嘢咧，只要因为当时 John Key 咧都仍然系一个反对党嘅领袖嚟嘅，咁你发觉咧 Helen Clark 同埋呢个 Michael Cullen 做嘅嘢咧，全部系意识形态行先嘅。意识形态行先嘅意思就话、是。你哋系 national， 我就系、是、总之你讲乜都系唔啱嘅，你做乜嘢都系唔啱嘅。总之， 咁我又佢哋净系要，即系我觉得就即系佢哋都做嘢都算合理嘅。即系我到即系我觉得啦，即系我亦都唔系一个即系我两边头嗰啲人，即系我唔会话我系一定会支持工党，一定会支持国家党，唔会嘅。即系我系睇政策，即系我个人好简单，就是、你做得好，我认为你嘅政策系啱，我就会投你。个问题就系你工党对咗后期嘅时候，佢当然一个政府攰啦，即系你到咗个施政咧，已经系疲劳啊！即系到咗一个政府到咗九年嘅时候，八九年嘅时候，根本就好，即系其实出做出嚟嘅嘢咧，根本有 冇新意啦？ 冇新意啦！第一就系同埋喺一个民主社会咧，就系啲人会厌嘅。咁呢个我都明嘅。咁但系你即系咁讲啦，即系你话佢哋系意识形态先，我又唔一定同意。即系 MVP 咁样讲，因为佢哋都系比较，即系其实佢哋系小粉红嚟嘅，都系佢哋唔系佢哋嘅政策唔系即系点讲啊？要开始一个 class warfare， 即系点样咩叫 class warfare 咧？即系你要工人阶级去挑战呢个资产阶级， 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唔系， 其实已经系即刻发生紧啦。如果你今日有听收音机咧，佢就话 Smith City 啦，咁奥克兰嘅人咧就未必太熟悉嘅。但系 Smith City 咧，其实喺南岛同埋好多小城市里面系好重要的一个百货公司。咁佢就要求佢哋员工咧，就朝头早翻呢个十五分钟嘅会，咁啊无薪嘅。咁啊，呢个当然系唔系太啱啦，有待商榷啦。但系而家个劳工部长咧，即刻跳出嚟就话，我哋要即刻要全部组织翻工党，因为咧纽西兰因为根据 national 以下咧，就将嗰个工人啊 ，sorry 工会咧嗰、那个权力咧系减弱咗好多嘅。咁但系我哋如果有读历史啊，或者有睇新闻嘅都知道，所有俾工会掌控嘅城市，例如呢个底特律啦，例如加拿大嘅矿业啦，喺呢个工会领导之下咧，即系工会我系叫 union run business 之下咧，全部结果系乜嘢咧？结果系全部都玩完嘅， 有木竹揽住一齐死。 有咁有有两样有两个睇法啦，即系你呢个睇法系其中一个睇法。咁但系你喺澳洲嘅情况就系、是。个 union movement 系强好多，但澳洲人整体嚟讲系个生活过得好过纽西兰。其实系有，即系你要睇下个国家承唔承受到有咁多工会，唔系个个地方可以承受到。即系纽西兰个国家就系比较天然资源又少啲啦，而家仲唔准开采添，有天然资源但系佢唔准开采，即系 点解嘅？ 唔知道，佢就系一个意识形态行先咯，就系 都系环保咯， 化石燃料就唔烧啦，就唔可以 烧人哋嗰啲， 就烧人哋嗰啲。 但系Raymond， 我睇过一篇即系《自由时报》啊，当然系 台湾绿色媒体咧，佢就话纽西兰呢啲先叫有骨气、哦，为咗保护自然就唔开采，为咗国家。 喂， 嗱， 我好记得咧，有骨气嘅国家咧，有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咁样全世界都唔支持，有啲国家佢又支持，或者全世界都唔做呢个佢又做啊，咁啊。在1960年代至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都非常有骨气的。咁啊，骨气是有外交的。 仲饿死好多人添，啲骨气。 咁啊，好明显啊 ，Jacinda Ardern 都想饿死唔少住在嗰个区域嗰啲人咧。咁佢哋都好反感嘅，如果据新闻所知。 咁 即系其实我初初睇到呢篇嘢就觉得哇，即系我啦，我就觉得咧，我就觉得其实咧，这个绿色媒体讲嘅嘢咧，其实就都系以呢个意识形态行先嘅。咁，我即系佢嘅意思就系话，纽西兰好有骨气啦，即系唔俾中国啲外资入嚟开采啊，唔同中国做生意咧，即系 佢唔系唔俾外资入嚟开采啊，佢连本地嘅公司都唔俾佢开采啊。喂，这个才是有很大问题，因为其实有政府拥有的公司是做这些开采的东西，煤矿那些是有的。哦，那其实就是告诉政府内部的人，就是有一部分人呢，我们这个政府跟你们不对的，你们这间公司呢尽快接了它。但其实它是这样，是摧毁一些社会的资产嘛，那些资产不是它的嘛。佢一个政策就可以整死好多间公司。咁嗰啲公司当然有私产啦，即係有啲系私人财产，但有好多系都系政府拥有 的。嗯。 咁其实 佢最主要系，唔好意思，等你讲完先。 咁其实就即係其实仲有一个问题，就系纽西兰有一间叫做 Accident Compensation Corporation。咁就系你喺纽西兰有意外呢，佢就可以即係赔钱俾你嘅。即係一个保险咁嘅形式啦。咁嗰间公司嗰间，ACC 的公司叫做，投资了很多的钱落去这些石化燃料的公司，是不少的。如果同埋现在油价又砰砰声咁升啦，即你不准开采，但即你就个油价就砰砰声咁升，那你结果就是你一般人的生活咪苦好多咯。 是啊，因为佢再加上咧，其实佢而家政府咧，如果你有留意啦，咁其实佢计唔掂数噶嘛，咁佢就想喺 super fund， 即系佢哋 superannuation fund 嗰度咧，攞钱出嚟去投资佢啲基建嘅，但系佢哋唔记得，其实 superannuation 就系我哋 set 油站嘅最大股东，系啦，即系我哋退休金，即系成个国家嘅退休金咧，其实就系我哋最大油公司嘅大股东，咁佢就系、是。意识形态行先啦，同埋最恐怖嘅咧就系佢带出一个仇富嘅概念出嚟，由 Jacinda 开始，佢第一句就话：当有人住喺条街道嘅时候，我唔觉得经济成长对我哋国家有咩益处，佢系轻视财产，即系我哋叫 wealth creation 同埋 私有权嘅人啦。其实佢哋而家已经喺度。做紧嘢啦，佢话奥克兰有30,000间屋咧系冇人住，佢就话谂办法要令到啲屋系开放俾人住嘅，咁同南非冇分别啦，即系啲黑人话冇屋住，我哋冲入去扮啲屋度住，咁其实佢哋做嘅嘢系一样咯。 啊，但系佢哋咁啫，因为佢哋而家做咗几耐啊，即系开始咗呢个政府都半年咁多啦， 半年啦， 半年啦系嘛，但系成街都系黑人，你去市中心嗰度行一个圈啦，成街都 系 黑人， 系咪真噶？ 成街都露宿者。真噶， 好多系， 好多。其实系，即系呢个系社会问题嚟嘅。但系佢就话人哋解决唔到，哦，即系佢就话前任政府解决唔到。但系佢有冇亲身落去同嗰啲瞓街嗰啲人倾下，究竟佢哋真正嘅问题系乜嘢咧？佢哋真正问题咧，应该我嘅理解咧，就唔系佢哋冇屋住咯，而系佢哋系连份工都冇咯，即系佢连工作机会都冇，咁佢梗系冇屋住啦。个问题系呢啲地方啊嘛，你个经济。 Raymond 是 我就想问下你啦，即系我哋咪去过呢个叫做毛利人嘅殖民地啊，即系讲下笑咁讲啦，即系呢个 Brisbane 嘅 Logan 啦。其实即系喺好多白人或者好多唐人眼中， Logan 不是一个咁好的区，但是对于毛利人来讲是不是已经算是足够好啊？ 足够好的啦，即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即见到当然都是渣渣地啦，即我们 是我哋介绍下个区啦，嗰度地方叫即系叫 Logan 咧，但系即系好多白人咧就系唔会喺嗰度住嘅，同埋我识好多其实布里斯本系一个好典型嘅叫做咩啊白人地方，即系白人咧多数都住喺北面嘅，之后有色人种多数住喺南面嘅，之后再南嘅少少就系叫 Logan 嘅地方，就系好多太平洋岛人啦，同埋毛利人住嘅。咁咧，毛利人系占几大部分嘅一个 population 喺嗰度嘅。咁咧，其实个区就睇上去就冇其他北边嘅 suburb 咁好啦。咁啊，其实我当 睇落去就唔系真系太差，但系你会留意到就系啲屋比较残啲啦，同埋即系通常都系一层啦。即系啲 同埋大少都几大，其实啲屋其实我当时就唔记得问你个问题，其实即系睇白人眼中睇呢个区系唔好，其实对于毛利人眼中系咪已经足够好啊？即系如果相对呢头， 我认为就系咯。咁、哦、但系其实白人都唔系觉得唔够好，白人咧就系觉得，即系我有啲朋友咧喺 Brisbane， 我识得有啲朋友佢就买屋啊，专系买喺 Logan 去租俾人。 哦， 咁佢嗰个租务嘅回报高咯。 嗯， 去租俾人， 因为佢啲楼好平啊嘛， 廿几三十万一间，到而家都系，佢系买五六间咁样一次过，跟住租俾人，即系佢系白人嚟噶啦，当然，咁佢即系当然都系半专业人士啦，佢系即系以前又做木工嘅，跟住佢就转咗行去inspect 嗰啲木桥，即系喺 Queensland 有好多木桥，咁、嗯、每年都要 inspect 一次。 哦，哇，咁唔错啦，应该唔错。系， 咁即系其实就系、是、社会又即系点讲咧？你一定有啲地方系冇咁好嘅，有啲区一定冇咁好、嗯。如果你好似香港咁，而家大部分地区都系特别贵，即系咁贵嘅话咧，就啲人系会有怨气嘅，系会有怨气嘅。 嗯。咁奥克兰嘅。稍微外围少少会平啲咧， 唔会啊。 哦，咁冇嘢。 唔系奥克兰其实有嘅，但系要去到 Pukenham 都，我谂都比 而家都成七十万一间屋，所以根本都唔系平。即系佢哋话要 affordable 嗰啲人咧，佢哋讲咧就话要六十万以下啊嘛。咁好现实咁讲咯，六十万以下其实系冇选择噶咯，而家喺奥克兰 系比较难咧。系啊， 同埋 咁啊， 你话要开人哋嗰三万间屋嚟俾人住，嗰三万间屋喺边啊？嗰三万间屋可能就喺市中心嗰啲几百万嗰啲屋，你唔通真系开俾人哋、嗯，开俾嗰啲乞衣住啊？系咪咁样先叫公道咧？咁嗰、那个 咁，但系若果你同即系有啲新嚟嘅移民，佢哋会觉得系咁系公道啊，我就会有啲匪夷所思。 唔系，其实香港 咁样政府先至叫公平。 香港移民移得民嗰啲人好奇怪，即系而家移民嗰啲人好奇怪，同以前我哋移民嘅时候系唔一样。以前移民嘅人咧，佢哋睇钱都系几紧要，即系唔系好紧要，但系都系几紧要。即系起码你都系即系个裤袋有啲钱先嚟。但系而家唔系，我觉得啦，好多新移民就系佢哋嚟搏一铺。 掹掹紧咯， 即系佢哋系冇钱都嚟搏一铺，系好多都系咁。 嗯， 都大细嘅啫喎，咁样。 你系咪指嗰啲即系有啲技术移民啊？ 即系好多技术， 有啲系， 当然系。 PhD candidate 嗰啲系嘛？ 唔止添啊，有啲可能系有个working visa 咁就过嚟啦，咁样，然后未必有工作嘅咁。 佢哋搏一铺，但系即系。佢哋可能话会提为社会提供动力啦，但系咁现实嘅问题就系佢哋唔知道纽西兰搵食好 Q 难，即系当然 Airbnb 都可能未必觉啦，因为 Airbnb 个即系身高量准嗰啲人啦，咁但系其实喺纽西兰要搵份即系 decent pay 嘅工好难。 嗯 嗯系， 但系冇呢样呢一样嘢咧，冇人讲出嚟嘅。苹果日报嗰啲全部都系话。喺呢度最低工资系十几蚊咁样，高过香港好多， 十六个几系。 但系所有物价都系贵香港成倍嘅咧， 系。 即系现实就系咁咯，佢仲要贵过澳洲一大截。个 问题，我听你哋讲啲油价已经系好恐怖，因为我哋今日就一二七咯，唔知道你哋几多啊？咁样 呢度咪二一七咯， 吓，系咪真噶？ 真噶，咪讲笑啊！ 仲未上完啊，仲有排上啊！ 哦，咁样 系啊。 哇，咁咪贵我哋成百分之卅几？ 唔止啊， 迟啲会拉更加拉远添， 迟啲再会拉远啲、哦。所以、哦、你话呢啲系咪有骨气啊？即系我系唔明咯。咩叫有骨气？有骨气就系要大家将 大家揽住一齐穷， 揽住一齐穷，所有钱上缴俾政府就 倒晒出嚟。 系啊， 系啦，即系共 产。最紧要就唔好俾大陆人嚟，就叫骨气啦。其实即系唔系讲白咗就系咁啫。老实讲系嘛，即系唔好俾中资入，唔好参加一带一路，唔好俾大陆人嚟。其实即系咁啊，就系最大的骨气啦。宁愿系揽住一堆饿死都唔紧要嘅。系嘛？其实佢哋嘅骨气，我睇到即系睇到即系喺呢个 page 啊，我睇到有啲人嘅英文水平咧，即系有啲系夹硬写啊，即系睇得出系唔系呢度大或者唔系呢度长住人咧，睇佢哋讲嘢就好，即系点讲啊？好似世界末日啊，即系好似讲到话啲大陆人个股食晒纽西兰啊，即系讲到话啲大陆人咧就买晒全部楼啊， 又买全部楼，又买晒全部奶粉，又买晒，即系全部嘢都话佢哋买晒啦。总之就，但个问题就系你市场其实有好多供应噶嘛。你 奶粉呢个嘢又系傻嘅，其实又系傻。你问下 Raymond 之奇，其实嗰啲咩喺即系喺澳洲嗰啲 supermarket 或买唔到奶粉嗰啲，即系嗰啲抢奶粉嗰啲真系好少散客噶。其实澳洲已经系先进到。成条街咧，即系嗰啲 shopping mall 嗰啲，其实有三几间都已经系任你买噶啦，唔需要去到嗰啲 supermarket 抢嗰啲，都系嗰啲新嚟啲留学生啊，嗰啲帮人执几罐嗰啲，系啊系。 唔识先要去超级市场买，你去药房 系 任你买噶。 其实根本做代购嗰啲，佢根本直接同厂攞咯，咁佢价钱 系啊，攞个 app 揿几揿啊，有人送过嚟噶，你知唔知啊？其实 佢唔系佢个 app 揿几揿喺上海，有人送俾佢哋啲客。 我唔系，即系呢，我哋呢度已经系发展到，即系我哋有个 app 咧，系即系都几犀利，又做呢个送餐啦，又做呢、這个旅游啦，之后又做呢个代购啦，又送生果啦。其实你揿两揿咧，已经系。即系你个量大咧，佢攞部 van 仔送到你呢度噶啦，有呢种可以帮你代寄埋你根本睇唔到件货添啊！ 系啊，我意思就系话佢揿几个 apps 啊，直头有佢上海个客已经收到件货。 系啊系啊，即系唔系好似苹果一部咁啊？又话一大堆大都有大妈去抢，但系嗰啲应该系嗰啲即系可能真系，我觉得嗰啲可能真系买的，即系啲游客可能真系买翻去送礼的。如果你真系做生意嘅话，你根本冇理由好似佢哋咁样日日排几个钟头队，其 系 因为唔需要咁做啊。 可能就系、是、根本就是旅行团经过间超级市场，哇！成班佢几个一齐成团人走去买晒佢啲奶粉就咁啫。 系唔紧要，而家我见到一样嘢可以讲，不过下一节先好冇，因为而家都差唔多啦 ，wrap up 呢一节。咁我嚟讲多一节，就系啱啱我见到呢个 admin A 啊，咁我就见到佢我条气都好揦唔顺。佢升啱鋪咗嘢，所以我係一定要升土佢。而家呢一次係升土人邊你，下次翻嚟。 喂，好玩喎，正好。